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使世恶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西蜀的小校奉命探路，按着丞相的意思呢，想在这儿啊找这么一个当地的老乡，那么作为向导给大军领领路，不能光是这样瞎撞啊。特别是王平将军领着小校做先锋，误饮了毒泉水，使得呀军中的将校都很紧张，所以非把这个路探明白不可，一定要找到一个人。这几个小校大找了好些日子，哪儿找人去？几个人这么一琢磨呀，嗨，丞相啊，大概有点着急上火，也有点急糊涂了。您不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连个鸟都没有，它哪能有人呢？人能在这儿生存吗？那除非他是神仙，他吃什么呀？他也得喝水吃饭，我瞧这地方也不打粮食啊，更甭说那水了，一喝就死，哼，真是瞎闹啊。找着找着，哟，这几个小校突然间发现在那山脚下边这儿有两间小石屋子，由那个石屋后边啊升起一缕炊烟来。嘿嘿，这儿有人动烟火，那肯定有人家。几个小校高高兴兴，可以说连滚带爬的就过来，跑到这小石屋子的近前，这么一瞧啊，呵，这房子盖的可新新黑，怎么盖的？简直说是弄石头堆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石板搭成了的。哪有院子呀？周围就弄那石头啊，砌了那么个院子。还别说，小院收拾的还倍儿干净。几个人到这儿就往这院里喊：“里边有人吗？”哎呦，我们是迷路的，我们想打听打听路。啊，哪位在家呀？连问几声，里边没回音。进去看看，没敢。为什么？因为这是西蜀的军校，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法非常严格，随随便便私入民宅，瞧什么顺眼，再来个顺手牵羊，脑袋不要了，谁敢进去？几个人一琢磨，干脆咱在门口这蹲着得了。几个人蹲在门这儿等了这么一会儿啊，他们太疲劳了，爬山越岭，他们不习惯这地方这道。前文书已经说过了，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道，你走都困难，只能是用手揪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前爬，都累坏了。吃的倒可以，就是这水特困难。几个人坐这儿这么一歇啊，都要睡着了，互相提醒着。哎，我说啊，你怎么打呼了是吗？就在这时啊，他们听到远处有歌声，快起来，来人了。几个小校呼啦一下起来，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有打这山区小路上有人高唱山歌，担着一担干柴来了一老头。哦，是砍柴的位老樵夫。这老樵夫已经发现这几个军校了， 他站在那会儿一愣，不知道这些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从没见过这样打扮的人。这几个军校互相使了个眼色，他们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等老樵夫走到跟前了，他们才过来十个礼，把来意这么一说，老樵夫乐了， 啊， 原来你们是汉丞相诸葛亮的军校啊，哎呀，那太好了，来来来，快到屋中一坐，我这地方可太简陋了。哎呦，这几个军校一听这老头说话特别那么亲性，怎么听您说话这口音好像不是此地的人士。 嘿，我本不是此地的人士，我呀来的这会儿已经是三四十年了。 哦，家乡人。 细打听，老头是成都人。呵，这几个军校特客气，把这老头就给围起来了。 老头一想，我跟你们说也说不明白，那不要紧呢，我们呢给您回禀一声，回禀我家王平将军，让他来请您。 老樵夫听着这呵乐了，我看不必了吧， 哎，那哪行啊，这要是惊动了我家丞相，他了人家知道之后啊，还得派大轿来抬您呢，您等着吧。 这几个军校什么乏呀困呐渴呀饿呀全忘了，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高高兴兴跑回去报告了王平。王平这么一听也是格外兴奋，跟诸葛丞相一说，诸葛亮赶忙吩咐王平把这位老樵夫请到大营来，要厚礼相待呀。呵，诸葛亮是真客气啊，一直接到大帐的门口这儿，老樵夫有点受不了了，怎么的，这受宠若惊，哎呀，您是汉丞相，我是砍柴火的呀，您怎么对我这么客气，让到大帐之中是先茶后酒款待完了，丞相这才向这位樵夫问路啊，说你快告诉告诉我吧，我这些人马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段过去，我要到屠龙洞去找这南王孟获。这老樵夫这么一听啊，嗨，丞相您得亏把我找着了，您跟我打听打听，要不然的话您这些人马呀不单说过不去，而且呀恐怕全军这个性命都难保，因为您走的这地方发现的那泉水呀，那才是一眼泉，还有三眼泉您没看见呢，在我们这一代来说呀，那毒泉水呀它倒是个次要的。大伙儿一听啊，吓得把眼睛都瞪起来了，有的直吐舌头，怎么，我的天，那水那么厉害，感觉还是次要的呢，那什么是主要的呀，谁不敢插嘴问呢。诸葛丞相也是迫不及待要想听听老樵夫所讲的这下文呢，那么说来还有比这毒泉水更厉害的东西，是狼虫虎豹，是长虫毒蝎，不不不，老樵夫摆摆手，丞相要说蝎子蜈蚣长虫这东西有的是，那倒不要紧，因为它在洞中在石头下面您可以绕过去，可是您躲不了的呢就是那山岚瘴气呀。诸葛丞相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丞相已经想到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这瘴气，但是呢他现在没发现，因为什么，没碰上。丞相跟您说吧，我们这地方这瘴气呀，它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它起得早收得晚。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黄昏以后，只要是天黑了以后，这瘴气渐起，这就起来了，什么时候才收啊，得到四十五十以后。老樵夫说的这四十五十，按现在这钟点来算，就是上午十一点来钟到下午一点来钟吧，可他散了那么一会儿啊，也仅仅有两个时辰吧，也就是说未时申时，就是说现在呢下午三点多钟五点来钟到了酉时又不能走了，这瘴气又起来了，瘴气一起呀，丞相您这些人马甭说上屠龙洞，回成都也回不去了，那就都完了。 哎呀呀，诸葛丞相听这会儿把眉头这么一皱，按老樵夫所说，难道我的人马就过不去了吗？就到不了这屠龙洞了吗？任何破解之法也没有吗？哎，丞相您别着急，有破解的办法。丞相请想啊，如果没有破解之法，老儿我在这一带怎么活这么多年呢？诸葛丞相一听，对，我正要问你这句呢，怎么你就不怕胀气？你喝水怎么办呢？哎，不瞒丞相您说，有我住的那个地方再往前走20多里路，有个地方叫万安溪呀、啊。在万安溪边有一座草庐，那儿住着一位隐士，他的名字就叫万安隐士啊。这位万安隐士在他住的那草庐后边有一眼泉，叫安乐泉，泉水非常之甜呐、啊，喝了这个水使人精神倍增，不单增精神解渴，同时还治病。如果说您要是有的军校误饮毒泉水，只要一喝他那安乐泉的泉水，立刻就能给破解喽。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啊，还能破胀气。胀气可不是这安乐泉的泉水了，什么呢？这位万安隐士啊，在房前种了那么几亩地，在那地上栽了很多草，这草的名字叫谢叶云香啊。只要是把那谢云香啊，那叶撕下这么一片来，往嘴里头这么一含，丞相啊，就不怕山岚胀气了，那胀气就咕嘟咕嘟的来，也没事儿了。几句话说的帐中文武都乐了，大家赶快催丞相您派人去吧，去见见这位万安隐士啊，先想办法弄点那个安乐泉水来解解毒，大家也解解渴呀。随后花了钱把这位万安隐士门前的那几亩地买下来，咱不要他的地，要他那谢叶云香，防备那咕嘟咕嘟的胀气。丞相明白了，冲大家摆了摆手的意思，就别着急了，谢过老樵夫。吩咐人把银两拿来。老樵夫一瞧，您这干嘛呀？您给我钱呢？啊，哎呀，丞相，我不要钱。怎么的？您给我钱，我也没地儿花去。您瞧我这地方没有，300-500里路之内连个人都看不见，我背这银子没用啊。您知道了，哎，您把钱收起来吧。我呀，觉得非常幸运。怎么的？如果您不向我问路，我哪能见得着汉丞相您呢？我是光听您的大名了，您呐、啊、大名鼎鼎，耿耿忠心呐、啊。这几句话说的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呢？奇怪，老樵夫待的这地儿荒无人烟，我家丞相的大名他怎么知道的呀？可谁也不好意思插嘴，谁也不好意思问。老樵夫冲着丞相施了一个礼，我就跟您告辞了。行了，您把我找来，路也问明白了，我也在您这儿开了一通斋，好几十年也没吃着这么好的好东西，特别咱们家乡的这辣豆瓣真棒啊。大伙儿一瞧，行了行了，回头我们给您带点走得了。哎，您别走啊，丞相把老樵夫留住了，怎么您还得给指指路呢？这万安溪往哪儿走？那行啊，我心甘情愿为您带路。丞相高兴了，立刻吩咐王平挑选200名精兵，自己要亲自到万安溪拜访这位万安隐士。哎呦，众文武一听，什么？丞相亲自去？您别去了，怎么那道没法走，有的地方没到，您根本坐不了四轮车。诸葛丞相一听，坐不了车我就骑马嘛，马也不行，马也不行，我就跟军校一样身先士卒。怎么办呢？我也一步一步的走，是一把一把的往上攀。哼，大家非常感动啊， 感动什么呢？我家丞相未服汉室啊，真是不负托孤之重，这次来平定南中，历尽万苦千辛呐、啊。众将校还有什么话好说呀？还有什么苦啊、累呀、饿呀、渴呀？丞相都这样了，我们算什么呀？咱们呢，就跟着丞相一起走吧。诸葛丞相收拾了收拾，老樵夫领着路就离开了大营。哎呦，走一段路，丞相一瞧，这地方可是真不好走啊，这道怎么这样？好不容易才到老樵夫那两间小石屋子那儿，樵夫请丞相在他石室之中休息片刻，他给做了点吃的。哎，老樵夫这儿啊还真有点水，这水就是万安溪的水。老樵夫告诉丞相，我要没这水啊，一天我在这儿也活不下去呀、啊、这就是万安隐士赐给我的水，多少天我去背一次，有时候啊隐士还打发小童给我送点来。哦，诸葛丞相一看此位樵夫与万安隐士相处的不错呀、啊、歇了会儿算歇过乏来了，继续走吧。又走了这么20多里路，这20多里路的山道说来容易呀、啊，常言说望山跑死马呀，那就像平川路走40-50里一样。走着走着，老樵夫用手这么一指，丞相您看，前面就是万安溪。啊，丞相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是登高一望，站在一块巨石上挺着胸啊，看了半天看不清楚，说明这地方还不高，咱们再找个高速点的地方。哎呀，众军校这么一听，要再登高那可就有点吃力了，吃力也得让丞相看清楚啊，那我们扶着您点吧。又登上一块高石，丞相站在这会儿还没等看眼前的景色呢，就觉得有一股异香扑面，怎么这么香啊？香彻人的肺腑，站在这儿的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狠狠吸了这么一口气。这个香味可有好长时间没闻到了。哈哈，这是什么地方？大家定睛这么一看，哎呀呀，这地方的景色太美了。这儿的那树啊都与别的地方不同，都是些什么树啊？有樟树、云杉、紫檀、丁香啊，怪不得这么香。不光是这些树，还有好多奇花异草呢，怪不得香气袭人。哎呦，这地儿哦真称得起是翠竹白石、清泉接见、猿湖白鹤、鸟语花香啊。往前看有一道小溪，这大概就是老樵夫说的那个万安溪呀、啊。在小溪旁左泉右石中间有3间草庐，哦，这大概就是万安隐士所居之处。嘿嘿，丞相诸葛亮站在这儿，这心绪又与别人不同了。怎么呢？诸葛丞相看着眼前的景色，不由得想起自己在隆中的躬耕啊，想起自己在卧龙岗那时候来了，那是多么的悠闲呐、啊！下棋访友，那真是闲来山前观虎斗，闷食林中听鸟喧呐、啊！嘿嘿，今天再看看，带甲百万，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整天呢是攻城破寨，花尽心血，费尽心机呀、啊，哪如人家万安隐士啊！我比不上万安隐士，当年的卧龙岗生活也是怪不错的，但是现在再想恢复那段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 记得自己在离开隆中的时候还曾经跟弟弟说过呢，你好好的看好家，别让地荒芜喽，等我保着刘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我立即退隐，还回到隆中来种地。现在先主已经故去了，扶幼主登基，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华夏呀？大治得失啊，哪天自己才能回卧龙岗啊？诸葛亮一想，算了吧，别想那些了，快随我来。来到了万安西前，走到草庐跟前这儿，老樵夫一看，丞相，我把您送到地方了，老儿我跟您告辞了。诸葛丞相向樵夫道了谢，把樵夫送走，随后自己把衣冠整理了一下，走到门前轻叩柴扉，听里边有脚步声，吱啦的一声，把那栅栏门拉开，出了一个小童子。这小童儿一愣啊，怎么呢？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哎呦，这人怎么都穿这样的衣服，这样的打扮呢？哈哈，他觉得很亲热，特别是为首的叩门这位。哎呀，小童儿过去给施了个礼，先生，您何事叩门呢？哦，请问万安隐士可住在此处？不错，这儿正是万安隐士的家。哦，请你到里面回禀一声。诸葛丞相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呀，哎呀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汉丞相吹到此处，恕我失迎。哎呦，说话的这位是嗓音洪亮啊！大家举目这么一看，由院子里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高九尺开外，生的是相貌清奇，赤眉金睛，眉毛是红的，眼珠黄的，头戴竹冠，身穿素袍，宝蓝色中衣，足蹬一双草履。此人出得门来，见着诸葛亮深施一礼呀，真没想到丞相大驾光临，恕我迎接来迟啊。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您就是万安隐士？不才，正是。哎呀呀，失敬失敬啊，隐士何以得知亮亲自前来叩门拜见？那你怎么会知道我来了呢？万安隐士哈哈大笑啊，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万安隐士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就叙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指示入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王安隐是哈哈大笑，久闻丞相大道难争，安得不知，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丞相随我来。说着，王安隐是带路，把诸葛亮给让进了屋中，沏上松子香茶。呵，诸葛丞相这么一看，自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世界一样，这儿的一切一切全与别的地方不同，是那样的质朴，那样的简单。您喝茶就这个，茶罢落盏之后就叙谈起来了。诸葛亮得说明来意啊，说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四军圣旨，领大军到此了，为平定南中啊。不过不幸的是呢，我的人马误饮了雅泉之水，都病倒了，说现在有一位老樵夫指点，让我来求万安隐士，说您这庄后有一座安乐泉，饮这个泉水可以解毒啊。现在我有好多军校误饮雅泉水，已经都病倒了，命在旦夕啊，望隐士能赐些泉水解急。哦，万安隐士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啊，丞相您至管万安，我这安乐泉水是取之不竭，有的是，同时在我这草庐前还有一道小溪，就是那万安溪呀、啊、您还可以让您的军校到这会儿来沐浴沐浴啊，洗个澡。我这个草庐前面还种植着好多蟹叶云香，丞相也可以尽管拿去用，防山岚瘴气。哎呦，这位隐士啊非常客气，而且特别慷慨。站在丞相身边的王平将军都十分感动啊，既然隐士有这样的话了，他看了一眼丞相，诸葛丞相点点头，那意思是救人要紧，这不能再耽搁了。王平赶忙出来传令，先弄着泉水去给那些误饮雅泉水的那些军校解毒。哎，你说这玩意儿倒挺怪，怎么呢，把这水担了去之后，咕嘟咕嘟这么一通喝，本本本全蹦起来了。大概这地方是神话了，不是，这是事实。哎呦，这些军校又在这万安溪里头洗了个澡，一个个是精神振奋呢、啊，可不像来的时候那样了。刚离开希尔河边往屠龙洞进军那时候，那是多惨呢、啊、你说怪不怪，人们到的这会儿就觉得显得特别凉爽了。哎呀，我说这位老隐士怎么找这么一个好地儿啊。这时候诸葛丞相干什么呢，万安隐士正在款待丞相啊，亲自给丞相做了几样菜，请丞相在这尝一尝他的这粗茶淡饭。哎，你还别说，吃起来格外香甜呢、啊。在吃饭当中，万安隐士告诉诸葛亮，虽然我这会儿有这安乐泉解一解燃眉之急，但是您要是兵马杀奔屠龙洞去捉孟获，那么我这个安乐泉呢对您这全军的这帮助可就不大了，怎么您不能背着我这泉眼走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此言有理啊，我正想要请教您， 得怎么样解决这全军饮水的大事啊？这儿离屠龙洞还有一段路呢，这么渴着，那能打仗吗呢？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倒不用着急，丞相可以掘井吗？就是说您在这儿打些眼井，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哎呀，丞相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可有一样啊，打井之前我们还要向隐士您请教。请教什么呀？那您得指点指点呢，这井在哪儿打合适啊，别回头瞎费了半天劲，打完了一看正挨着那毒泉的旁边，好吗？等于没打。万安隐士一听，丞相，这您倒不必担忧，就在您这行军的路上，去屠龙洞的方向这一段路皆可凿井啊，您就在这儿打吧。诸葛丞相一听，好，就依隐士指点，立刻派军校掘井啊。众军校这么一听，嘿，这仗打得倒不赖啊，这孟获是真会给咱们找活干呢，他也不是钻哪儿去了，找不着了，这地方还没水喝，瞧见了没有，不单行军打仗，还得挖井，打吧。按着这隐士说的这方向，兵等兵帮着帮着凿开了井了，凿了有20来丈深，没水。哎呦，这些军校慌了，赶忙回来禀报丞相。诸葛丞相一问这万安隐士，隐士说，那不要紧，你可以继续往下打。又打了几丈深，哎，这泉水窜上来了，呵，这下西蜀大军是全军沸腾啊，把大伙乐坏了。丞相也是由衷的感谢这位隐士，这一见泉水啊，就像大破了屠龙洞，捉住了南王孟获一样。丞相来到隐士的面前，送来好多金银，人家根本不受。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我有句话早想要请教隐士。请教什么呢？我要请教您的真名实姓。哈哈哈哈，万安隐士笑了，不瞒丞相，我乃南王孟获之兄长孟杰是也。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劲儿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的全军人马，这可能吗？这个，所以这一下子呀，诸葛丞相愣住了。王安隐士一看，呵呵，丞相您不必惊疑，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告罪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呀，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弟孟获，三弟孟攸啊。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秉性强恶，他不听劝谏呢，他一再的这么造反，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现在呢，父母双亡，那么兄弟几个人呢，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么我呢也是一把子年纪了，按照这个古语说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我这个兄长也没办法，我一气之下就隐遁于此地，隐姓埋名，我也不提我姓孟叫孟杰了，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就在此闲居起来了。丞相您大道难止，您打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我早就听说了，就在这同时，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他不但没听啊，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看来呢 我是劝说不了了，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使他早归王化，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这么样闹下去，是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绝籍掩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跟你一见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我还发现呢，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南中这一带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我也没往下多想，今天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孟杰隐士。哎呀呀，如此看来呀，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今亦有之啊。诸葛亮说这道直下会是怎么回事？这道直下会是亲哥俩，他们都是春秋时代的人，哥哥呀叫柳下惠，兄弟叫柳直。但是这柳下惠他不姓柳，他姓展名霍字秦呢。那么怎么叫柳下惠呢？是国君呢封给他那封地实意在柳下，所以呢他就叫柳下惠了。那惠呀是他一个谥号，就是他死了之后那个国君呢给他那么一个名字，所以叫柳下惠。不是说柳下惠坐怀不乱吗？那意思就是说柳下惠这个人呢品质非常高尚。他兄弟叫直，是当时春秋时期的这么一位人民起义的首领。为什么叫他道直呢？因为他造反呢。好家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时候你随便造反那还了得，那就是大逆不道啊。所以在他的名字前面给他加了个道字，叫道直。今天诸葛亮为什么说这哥俩呢？就是说呀，虽然是一母同生的亲兄弟，但是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所抱的志向也不同。诸葛丞相是为此赞叹的。哎呀，孟杰先生，我看这样吧，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长期隐遁于山林呢？两随不才，我愿在陛下面前推荐您，陛下可以封您为王啊，您就跟我一起回成都吧。哎呀呀，孟杰听得这会儿深施一礼，我多谢丞相的保举呀，多谢丞相的错爱，可是我不能跟您去。因为什么？我的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就是说我已经看破了红尘，没什么意思。你争我夺呀，名啊利呀，钱呐、好啊坏呀，一切金钱物品都是身外之物，看它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哦，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哎，就这意思。他谢过诸葛丞相，说死也不当官。哎呀，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怎么呢？这是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他们互道珍重，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回到大营来，立刻升帐议事，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呢。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探报早已报进洞中， 洞中的洞主朵刺大王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这探包一听，我还怎么说呀？诸葛亮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得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好、啊，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孟获呀、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随后一抱拳，洞主，这样吧，既是探报报来，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请您借我一支人马，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与诸葛亮是一死相拼。哎，慢来慢来。朵刺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按坐在那儿了，您别起来。这算什么呀？不是就他这么一说吗？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我去打探打探虚实，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另有对策，要不是这么回事，他瞅了瞅这探报，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让你在我这儿胡说。来，给我备马。外边给这朵刺大王备好了坐骑，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地离开了屠龙洞，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走出几十里来，他弃了马了，爬上了一道大岭。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朵刺大王伏在岭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唰，怎么了？手脚都凉了。那是怎么回事？把他吓得，哎呦，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多老远，一眼望不到尽头啊。看西蜀的旗号，这迎风飘摆，噗噗噗，再看这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朵刺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我见多了，谁走到这儿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想到这儿，朵刺扬起脸来看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刺趴在这儿都傻了。他旁边这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刺给拽回来。朵刺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了，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会儿啊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着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刺大王也看出来，哎呀，南王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 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这些洞丁，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此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啊，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啊，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暴徒浑颜，虎背熊腰。呵，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一口同声回去，哇呦，我吓哇呼。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儿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别嚷了，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朵斯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儿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斯叔叔写信来让我父子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九十九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请，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甘肃铁车等于免死金牌吗？八旗是怎么回事？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这么多年的羊奶，真心觉得大家应该喝。 当然，奶制品啊是人类从出生到老年都不应该间断的食物，而羊奶更是奶制品当中与人类关系更密切、更相似的。比如双乳产奶结构，比如分子细小，营养更容易被吸收。 是的啊，可是羊奶要涨价了，全国羊奶养殖户啊、生产企业都在感叹，随着市场环境的波动，价格是一路飙升。 但是呢，不少懂羊奶的好、常喝羊奶的都表示，

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姐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呢，我在最为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哎呀呀，那哥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嗨，我羞口难言呐，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哦，那哥四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洞主杨峰听着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呐、啊、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啊。哎，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呀、啊，杨峰不断地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呐、啊，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洞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你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啊，我不能出兵。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来来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随后打洞中出来，传令点兵，聚精兵三案，把那位下书人先打发回去，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就说呀，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探宝回来跟朵斯大王这么一说，呼，把这朵斯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越，哎，怎么样啊？啊，南王，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杨峰是我的挚友。有人来报，杨洞主道：“来，列队相迎。”接出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 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是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多斯这么一听，高朋友，这叫因朋致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依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于大伟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啊！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思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哇。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呢？就冲这精神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酒来焉。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呐、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优一看呐、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沏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哗，这一满酒，不是说把那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扳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杨洞主啊很敏感，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这么干喝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姑就在帐前舞蹈起来了，是连跳带唱啊。他们跳的孔雀舞、金带舞、火把舞，最后来了个刀牌舞啊。 这刀牌舞啊，使人看的是眼花缭乱，也不知道这位杨洞主从哪儿选来的这么一批男姑，怎么个的个的都是这么漂亮，一个个花枝招展，袖带飘扬，这刀牌舞舞的这个精神呐、啊，左手藤牌，右手钢刀，刀光闪闪，哈哈，把孟获给高兴的是仰天大笑，哈哈，他刚乐了一半，只听啪嚓的一声，怎么了？那杨洞主把酒杯扔了，那些跳舞的男姑是一拥而上，掀翻了桌案，当时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绳捆索绑给捆起来了。朵思愣了，哎，心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杨峰洞主，你是我的朋友啊，我请您来是为了助我家南王孟获一臂之力，抵挡诸葛亮的，想办法杀退蜀军，你怎么把南王给捆起来了？这什么朋友这是？他这个说着话，他伸手就要抽肋下的佩剑，你别忘了，在他身后边还有两位陪宴官呢，那就是杨洞主的二公子和三公子，这两位少爷在那看着这朵丝呢。只见他刚这么一扎实胳膊，砰，过去就把朵丝给绑上了。那位孟优呢？孟优早上给捆起来了。哎呀，朵丝一跺脚啊，杨峰仁兄啊，我没想到你会如此的不仁不义，我把你请来是干什么的？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杨峰这么一听，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多思贤弟，我这不是冲着你呀，实不相瞒，孟获做得有点太过了。你想一想，你的屠龙洞，记得我们结交之时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平安无事啊，怎么突然间汉丞相会领兵攻打屠龙洞呢？这是谁给我们招的灾闯的祸呀？还不是这个孟获吗？若不是孟获兄弟居心叵测，图谋造反，使得我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遭受涂炭，这是孟获的过错，咱们怎么能够与汉丞相作对为敌呢？又怎么能够埋怨人家诸葛丞相呢？贤弟呀、啊、我今日在宴前捉拿了孟获，完全是为了你呀、啊、你放心，我在丞相面前苦苦哀告，也要保住你朵思贤弟的性命。不过这孟获咱可不能再袒护他了。哎呦，孟获听得这会儿把牙这么一咬，等着大眼瞅了一瞅这杨峰，还有什么可说的？朵思呢？朵思听杨峰这番话很有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总觉得感情上下不去，我对不起孟获呀。哎呀，大哥，你不应该这样做呀。朵思贤弟，不管应当不应当，我们应该呀一心为国呀，因为我们南中也应该属益州管辖，汉丞相力扶汉室，咱们都是大汉之臣民，应该辅佐丞相，听从调遣，我们呢得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兄弟一般才对呢。嘿嘿，多思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啰嗦了，我不听了。杨峰吩咐把他们押下去，随后给丞相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自己亲自来到汉营，向丞相说明这番经过。诸葛丞相非常高兴啊，派人请杨峰父子到别营去休息，然后传令把孟获押进大帐。嘿，这位南王啊， 又被人家给推到大帐里边来了。一进中军帐，诸葛亮一看孟获呀，诸葛丞相把脸扭过去了。丞相这一乐呀，帐中的文武全乐了，乐得这位南王孟获这个不得劲呐、站在那儿是如赴锋芒，浑身上下觉得那么扎得慌。哎呀，自己也觉得太难过了，真有点无地自容了。怎么呢？这左一次右一次，五次三三的叫人家捆在大帐里边，这算是什么呀？孟获真想腾的一下干嘛，找棵大柱子一头碰死。他一学嘛，这中军大帐里头没有那么憨的大柱子，没地儿碰去。自己转念这么一想，我干嘛碰死，我根本就没输。这么一想，他把胸膛一挺。大伙儿一瞧，哟，孟获又来神气了，大概呀、这次又不算，又不服输啊。你瞧这仗打的。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你因何发笑？孟获将军，我就是在笑你呀。您笑我何来？我笑孟获将军煞费了一番苦心呐、你不是想在屠龙洞前和我决战吗？你藏身在屠龙洞中，同时呢，你倚仗着这四拳，灭拳、黑拳、柔拳、牙拳呐、同时这一带还有很厉害的山岚瘴气，你想使我全军覆没。可是孟获将军，你这四拳都失效了，山岚瘴气并没阻挡住我军，现在怎么样？还是我坐在这里，你呢倒减二倍站在我的面前，这不是天意吗？孟获将军，我觉得这次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哼，不瞒丞相，我根本就没服。轰，这是怎么回事？帐中文武一阵大笑。他要说什么话大伙都猜着了，准知的孟获是这句。孟获脸也红了，自己把牙一咬，心说红脸干什么啊？只当这儿一人没有，就我和诸葛亮在这儿说话呢。我这是站在树林子里边跟诸葛丞相这儿谈话呢，乐你们乐你们的，我不理这茬。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怎么办？你还没服？那当然。不管怎么说呀，并不是丞相你派上将军将我捉住的，是我交友瞎了眼，错交了洞主杨峰，他假意设宴，设下一个圈套把我给捉住了，这怎么能算得是丞相之功劳呢？如果丞相这次要再敢放我，呵，大伙一听又来了。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孟获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呢？这个，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银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轻浮。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 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丞相听到这会儿，用手一推胡须，孟获将军，我要再放你，你能怎么样呢？ 这个，哎呀，孟获一跺脚啊，心说人家光这样的话呀，哼，问了我好几遍了。丞相如果再敢放我一次，我要回到故乡。我故乡在阴坑山，我那还有的是人马呢，而且我凭借阴坑山前三江之天险，与丞相决一死战。那时丞相如果再能够擒住我，我呀，由打心里往外轻浮。丞相一听，好，那我就依你一次，来松绑。当时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了，还像往常一样摆酒款待孟获兄弟，把孟优也放了。不单放了孟优，连那位朵思大王都给放了。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可以一起走。三个人当时这酒怎么往下喝呀，干脆抱拳拱手，立刻辞别汉营走了。把孟获放走之后，诸葛丞相这才召见这位杨峰，重谢了杨峰洞主啊，就把屠龙洞这儿所有吧，一共是21洞，全给了杨峰了，封杨峰为21洞主。然后诸葛丞相在这儿休整兵马，同时呢派人去请那位万安隐士孟杰呀，想把孟杰请出山。你就即便不为官，你应该到屠龙洞这儿来，这儿比你那地方也强啊。哎，这位万安隐士啊，不辞而别，已经走了。嘿嘿，诸葛丞相暗暗点头啊，不愧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居贤士。人家就怕招惹这些事儿，给诸葛丞相指了路，让他绝地维权，好主意都给出了，随后人家走了。丞相在这歇兵几日，继续进兵，要兵进银坑山呢。这时候孟获哪儿去了？孟获自从第五次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们几个人出的营来，朵思一再向孟获道歉呢。南王，我对不住您，我错交了杨丰海。孟获摆摆手，朵思先帝，那就不要提起了，咱们已经上了这个当了，这算得了什么呀？现在诸葛亮不是把我放了吗？我还有破敌之计。朵思这么一听，南王，您这破敌之计安出吗？怎么，您有什么好主意？说说吧。这个破敌之计嘛，哎，孟获把头低下，怎么回事？他为难了。 虽然这次在大帐中他跟诸葛亮说得很清楚，你敢放我的话，我回老家迎坑山。孟获没脸回去了，怎么呢？出山的时候自己那什么气魄呀，那是多神气呀！自己的夫人领着万马千军亲送百里呀，送出一百里路来，同时一再祝酒，祝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嘿嘿，到现在兵马也没了，你瞧瞧我落得这样，只剩下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了，这我有什么脸回去？走一段路再说吧。他和朵斯以及他的兄弟孟优是信马由缰地往前走，突然间听远处里头的一声炮响，把这几个人给吓了一跳，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呵，对面是旌旗招展，袖带飘扬，人马排开，把孟获吓了一跳。怎么？孟获一想，坏了，甭问，诸葛亮在这儿设有伏兵，他明着是放过，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在这儿安排一支人马，现在我人困马乏的，我打得了吗？这不是只有束手就擒吗？哎呀！旁边的兄弟孟优一看，哥哥，您别着急，您看，这不是咱家的人马吗？啊！孟获听到这会儿，他在鞍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呵，只见在这万马军中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呀，和这杆旗呀，像飞在空中的一只彩凤一样。孟获一看，这不是别人的旗号，正是自己夫人的旗号。只见那大道旗下有一团烈火呀，哪来的一团火呀？不是什么一团火，那是一个人，是一员女将，从头上到脚下，一直他的坐骑，那是一堂红啊！呵，真醒目，来的正是银坑山的祝融夫人呐、啊。孟获一瞧，哎，我说贤弟呀、啊，这我怎么过去呀、啊？你嫂嫂来了。孟优一看，这又不是旁人，嫂子来了你就过去嘛，该说什么说什么呀。哎呀，孟获摇了摇头，心里说，兄弟，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阴坑山那儿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谁不知道南王孟获呀、啊？今儿个我让诸葛亮杀得这么惨，败得这么可怜，我有什么脸去见你的嫂嫂？嗨嗨，那怕什么呀？胜败兵家常事。说着，孟优就过去了，一见祝融夫人，先给朵斯大王做了引荐。祝融夫人倒没说什么，吩咐手下的动丁，赶快请大王上马回山。实不相瞒，夫人已经听说了。孟获与诸葛亮交战是连连败北，自己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这次来呀、啊、就是为给丈夫出气来的，杀死诸葛亮，大败蜀军，镇一镇南王孟获之威呀、啊、现在有什么话好说？他也觉得自己丈夫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赶快派动丁扶南王上马，接回银坑山。哎呦，像众星捧月一样，就把这位南王给接回老家来了。银坑山这地儿怎么样？呵，这地方可太漂亮了。要不怎么孟获跟诸葛亮说，他要凭借三江之险，与诸葛丞相决一死战？感情银坑山前有一座三江城啊。哪三道江？就是卤水、甘南水、西城水的汇合之处。银坑山这地方方圆几百里，是物产丰富，景色宜人， 一年四季风调雨顺，哎，而且每月的初一十五还有一个热闹的大集，这个集场啊方圆不下百里，哎，各个村寨男女老少到这一天都经过梳洗打扮前来赶集呀，热闹极了。银坑山这地方有很多地下宝藏，不过在三国时期这个地方科学还不那么发达，好多的这个矿产没被发现，只是呢发现了一个大银矿，这地方出银子，要不怎么叫银坑山呢？那么当时银坑山的人赶集花钱买东西都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零钱，就一物一物啊，一物一物啊，拿东西换东西。这地方不单有银矿，而且还有好多盐井，出那个盐吧。这么说得了，银坑山这地方是十分富足啊，要不孟获那么神气啊，他有倚仗啊。这次回的家来货简直的那推不开门了，都来向他问安呢，都来看望他呀。孟获住的什么地方？他住的宫殿里。哦，银坑山有宫殿呢。哎呀，孟获那宫殿修的才漂亮呢。你像什么西安呢、洛阳啊，以及西蜀的成都啊，哪儿修的也不如孟获这座宫殿呢。你瞧这地方多美，那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洞中套洞，洞中藏山呢、啊。他就在这银坑洞内修了这么一座宫殿。当初孟获曾经说过，说天上有座凌霄殿，什么样我没看见过，地下也就是说东海藏着一个水镜宫，我也是听人这么说。他把工匠都找来告诉他们，我这宫殿修的必须比凌霄殿水晶宫还得美，还得漂亮，还得亮堂。我有钱，我这有银矿，拿出钱来给我修修吧。呵，修的是雕梁画栋，奇迹飞檐，到处都是飞金走银呐、啊。这么说得了，他这金殿呢、啊，整个是拿银子堆起来的，冬天进来暖乎乎啊，夏天进来刷的一下浑身的汗就回去了，凉凉快快。你甭管多烦，心里多别扭，一走进宫殿心里就特别那么亮堂，冬暖夏凉的一块圣地。这位祝融夫人非常了解南王的心情啊，尽量使南王愉快。夫人传令，大排筵宴款待亲友，给南王洗尘，拿来。孟获把手这么一摆，所有的亲友一律不见，谁我也不见，没脸见也好，不管怎么说吧，我没那功夫。干嘛？升殿议事。呵，钟点齐鸣啊，当咚。随着钟点声，银坑山中所有的文武全都到了。孟获秉正归坐了，他就把这前前后后跟诸葛亮几次交锋的事全都说了。现在我退守银坑山，凭借三江险要与诸葛亮决战了，我就要在我家门口这儿报五次羞辱之仇。多思贤弟呀、啊，你多多的代劳吧，我想把三江城交与贤弟镇守，多谢南王啊。多思心说，行，孟获你够朋友，困难的时候奔我那儿去了，我对不住你，没事我请出个洞主杨峰来，把你在酒宴前给捆起来了，今天我来到你这儿了，你能把三江城交给我，我就豁出去向上的人头，我也得把这大门给你看好。领令他就走了，把朵斯打发走了之后，孟获看了看他的夫人以及文武， 你们还有什么退敌的妙策吗？哪个能给我出了一个妙策战败诸葛孔明，我在南中这儿与其平分秋色，我就封他为一字并肩王，银坑山的整个南中给你一半。这时候旁边有人大笑一声，嘿嘿，大王何必如此呢？这儿是您的家，用不着重赏之下有勇夫，我不图大王的赏赐，我给您出个主意，保准让诸葛亮不敢正视银坑山呢，他是有来无回。哟，孟获一听说话的这位不是旁人，正是他的国舅舅爷祝融夫人的弟弟，这一代鼎鼎有名的带来洞主啊。啊，贤弟，你有何良策教我呀？大王，您别忘了，我有一位老师啊，如果要能把我的恩师请来，恐怕汉丞相诸葛亮他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我家恩师啊，不但是呼风唤雨精通法术，而且他还善驱百兽，山里边所有的野兽都听我老师的。请您想一想吧，大王，诸葛亮带来多少人马呀？他就是带甲百万也会落得个片甲难回呀。呵，这几句话说的孟获十分振奋。哎呀，贤弟，待我亲自去请吧，不用劳您的大驾了，小弟不才，我代替您去请吧。不过大王您得准备一份厚礼。哎，孟获一听那是自然而然的事啊，贤弟你就酌量安排吧，赶快起身，不得有误，遵命。不提这带来洞主请目录去了，单说说这位朵思，这位朵思带着人来到三江城，他站在城头上这么一看，这地方不赖啊。哎呀，南王把我当作心腹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银坑山的要路咽喉吗？把这要路咽喉口的关卡交给我了，这得多么大的信任，我可得把这地方给人看好啊。他吩咐一声，多备弓箭。有人向他禀报，这儿的弓箭呢，您就不必过滤了。怎么呢？这儿使的那箭都是毒箭，叭，这一箭射在你身上，甭管用什么药，全不好使，烂死为止。朵思一听，是吗？你把箭拿了一支，我看看。把弩箭给他拿来，他托在手里，这么一瞧，那箭头啊，蓝哇哇的，啊，喂着毒药呢，好箭。把这弓箭准备的足足的，诸葛亮来了之后咱也不跟他打，他只要是一接近咱的三江城，咱就开弓放箭。朵思全都安排好了。没过五天，探马来报，西蜀大军兵临城下，诸葛亮带人马来了。丞相带着人来到三江城，扎住了营寨。他在营门前看了看，哦，这就是三江城啊，谁在这儿镇守？朵思。诸葛丞相让马岱、王平领兵三千去取三江城。这二位带着人去了，去得快，回来的也快，带出去三千人，回来剩了两千来人了。怎么回事？那一千来人呐，都让人家给射死了，就连王平马岱头盔上也中了好几箭，好悬呐。他们把这箭摆在丞相的跟前，丞相一看，这是毒箭， 当时就吩咐辕门紧闭，不打了。和这些子不成头的朵丝给乐坏了，诸葛亮让我打着闭门不出了。他当时赐下来酒肉，让这些士卒啊就在城头上痛饮呢、啊、喝开了庆功酒了。诸葛亮在大营之中密传一令，命全军将校，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于明天晚上夜内子时啊，都得给我准备一包土，然后在营前听令。众军校接令之后都觉得奇怪，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不想办法破敌军三江城，破他的毒箭，弄土干嘛呀？这土跟人家那守城的毒箭有什么关系啊？嗨，你就别问了，让你准备就准备，没听丞相说吗？如果谁要是误了军命，小心项上的人头啊！你没看呐、啊，连那么大的上将军都找土去了，咱也找去吧。一大包土弄什么包啊？找包皮儿，没那么多包皮儿，把小罐脱下来，拿褂子包。第二天晚上，一人提了一包土啊，往营门前这一站，候令吧。到了夜内子时，只见丞相由打营门中出来了，大家站在这会儿，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呀、啊，是谁也不敢乐。全纳闷儿，咱们丞相今儿这怎么了？这要修什么呀？是不是弄土活泥呀、啊？想在这儿盖几间房？不能啊，盖房就传令盖房得了呗。干嘛提了包土呢？就在这时，营门这么一开，丞相来了。诸葛丞相一看，将校都很认真呐、啊，每人手中都有包土，很好。丞相密传一令，让这些军校，你们就把这土啊，全给我撒到三江城城根底下去，都往那儿堆呀、啊，堆得越高越好，然后登土攻城。哎呦，这些军校一听，当时是恍然大悟啊，感情丞相要在三江城前堆这么几座土山，随后军校往上这么一攻，就能够把朵丝大王这毒箭给破了。哎呀，咱们丞相真乃神人也，干脆撒去吧。哇，那一拥而上全来了，噼啦噗噜，有往那儿抖了土的，有的干脆呀、啊、连那包全扔那儿了。眨眼之间呢，三江城前就堆起来十几座土山呢。有那么多土吗？能堆那么高吗？哎呀，那是多少军校啊，一人一把土就不得了了。哗呀的一下就攻上城来了。朵丝大王呢？朵丝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他是洋洋得意啊，传令杀牛宰马，犒赏三军，该吃吃该喝喝呀。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唐老师，今天可是第十年晚会了， 可不是？ 哎呀，你说这变化多大呀！我头一年的时候啊，是身穿小背心，头剃小分头，远看像演员，近看像盲流。

哎，我这五指伸开，哎，我包住姚老师这个膝盖，包住了吗？包住了， 手心直接对准那个膝盖， 对 膝关节， 啊，叫髌骨嘛， 对， 膝盖骨嘛，哎，好了，然后呢，我们这五个手指头，都摁住这个，摁住这个包住了这个膝盖了，好了，我们关键用的是哪一个呢？用的大手指，就大拇指，啊，大拇指的。啊，这个位置正好就是血海，好找吧？ 好找。 这个呢，说白了呢，哦，我们这大拇指正好按在呢大腿的内侧，膝盖的上缘，是不是？ 是的。 哎，这个血海在大腿的啊，在膝盖的上面，这大腿是吧？上面、下面、左面、后面多了，内缘啊，内面里侧，啊，正好大拇指哦。啊，这个找穴方法很简单，这个叫血海，啊，血海呢在临床上我总结了三大作用，啊，这姚老师咱们经常说过是吧？ 对， 一个是皮肤病， 嗯， 是吧？皮肤病， 对皮肤病的效果挺好， 不错， 嗯， 你看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很多到春天怎么样？皮肤病发作， 是的， 啊，皮肤病发作，好了，你这个。按这个血海穴， 啊，就有调理皮肤病的作用。 对，啊，什么皮肤发痒啊？ 对， 哎， 皮肤瘙痒症啊？ 什么起疙瘩了？ 对，什么湿疹呐、啊？皮肤上的湿疹呐、啊，疙瘩呀？ 对，都管。 都管 啊，还有这个啊，荨麻疹呐？ 是的， 是不是啊？啊，好了，这你就记住什么呢？皮肤病，这好记吧？ 好记， 好了。对，血海，啊，妇女女性朋友出血，是不是？每月来一次，理解。 所以说，他还对妇科病。 你看，这好记吧？ 好记。 尤其女性朋友， 嗯， 是吧？ 你已经点到了。 哎，你要用心记，什么月经不调啊，什么月经有血块了，什么痛经了，是不是？ 对。 啊，包括一些妇科病，是吧？你把对女性朋友。你气血循环好不好？你一问例假就知道，啊，这个是啊，在临床上看病啊，非常简洁的方法，是吧？女性的气血怎么样？哎，你就问例假就行了，呵呵，是不是？嗯，哎，血寒的是怎么着？它推迟，哦，这寒则血凝嘛，啊，总是往后推，哎，月往后推。偶尔一两天这不算啊，偶尔一次往后推这都不算，是吧？月往后推，而且呢都大致5天到7天， 嗯，特别的有规律， 这有规律， 嗯， 啊，这个月经后期，这就知道给它定性了。什么叫定性定位啊？是吧？女性朋友一定要观察自己的月经，是吧？一个观察月经，还有观察白带，这你就自己就知道了。出现这个情况，这个往后推是什么？寒则血凝， 对， 这就知道了，是吧？一方面泡脚，一方面做这个血海的按摩，哎，很快就把这月经就调好了。你看这个特简单的是没法再简单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啊，往后推，例假有血块而且还痛经，有的是因为寒则血凝，有的是因为什么呢？气滞血瘀，是不是啊？这个血呀、啊，循环不畅啊，在临床两种原因，最常见的啊，就两种原因啊。大家把这个词儿是吧，应该都把它记着。血循环不好怎么造成的？寒则血凝，是吧？气滞血瘀啊，这个就知道啊。所以在泡脚的同时，是吧？红花泡脚的同时，我们要做什么？血海性按摩，是吧？有关妇女的让我们多讲上两句，是不是、啊、就月经不调了，说你又来的多了，是吧？这个你就特别是来例假的时候，有些朋友还问啊，姚老师也知道，经常有女人啊，我这来例假很多，能不能泡脚，是不是、啊、 对， 这个不能泡， 是的， 不能泡， 来的少可以泡、 哎、 有血块的可以泡， 哎，是的， 嗯、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方法简单， 量大的就不要泡脚了， 不要泡 在月经期间 啊，对，因为你要知道呢，泡脚是促进血液循环，你来例假本身就多了，或者你已经得了什么呢？就中医叫崩漏症， 是不是啊？那现在医学叫功能性子宫出血，是不是？ 那就更不能泡。 那你就不能泡啊？ 嗯， 是吧？不能泡。所以这些呢，我们要给你讲清楚了。这是啊，我们说的对女性这个血海特别好，还有一个呢，对下肢的血液循环，这个效果特别好。下肢血液循环常见临床都有什么病啊？ 静脉曲张、啊。 哎，最多了。 对，最常见的，静脉炎、动脉炎， 这都管。 嗯， 它管血嘛，它不是管病啊。我们说了，它不是治病，它就把你的这个气血的功能、脏腑的功能，是吧？各组织的，是不是啊？系统的功能给你调顺了，你调顺了，这病不就去掉了吗？它正常了，功能正常了，是吧？你把机器调好了，还出废品吗？是不是、啊？它不会出废品了，是吧？你把功能调好了，还有症状，还受罪吗？还有痛苦吗？你看道理是一样，是吧？这个病怎么去，是吧？一定要注意它的功能，啊，最根本的是这病能不能彻底好。不在这病去了，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不在病去了，是吧？而是在什么呢？你的功能是不是彻底恢复了？ 对，你只有功能彻底的恢复了，你的病才能彻底的好了。 你看，这个人很少听到，哎，说我把病去了，不就彻底好吗？不对， 但是你病根还留在体内，他还不断的要发病。 你说感冒，咱们举个例子，可能我是说这话很多。我还听不懂，是吧？说病去了不就好了吗？是不是？怎么病去了还不算好？你看，我们把病好了的一个实质的东西，又跟大家这讲的是太深了啊，讲的太深了，而是你的是吧？身体的这个器官组织是吧？这个、功能恢复。你比如举个例子，感冒啊，感冒好了，这病去了吗？你说去了吗？是吧？ 当时是去了。 对了，是不是？它根没解决，它的功能没正常。 对，你造成感冒的根源应该一同拿掉。 是不是？哎，所以大家要注意，你看有些病啊，它为什么犯了？这好了吗？好了，我经过设备，我在医院查的好了，这后来怎么又出现了？怎么又转移了这那了？怎么又有了？你的功能没有从根本上。哎，所以说大家要注意，这个很容易是吧？假高兴是吧？一时高兴啊，认为问题彻底解决没有。所以我们在讲到这风寒湿也是如此啊。为什么我们往深处讲啊？要知道哦，我表怎么去是吧？它有一层啊，一层层意思。第一，我拒绝这些风寒湿入侵我；二一个，入侵以后我马上用什么方法让它排出去。说我这两项都没做到，我现在已经患了风湿，或者我从根本上不让他再去得风湿，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讲的够深吧？ 够深。 是不是啊？你受的风邪，我就告诉你了，你一定要关注你的血活。怎么叫血活了？一个是你气血足，你不足，不足怎么着？ 这些风邪还会滞留在你的体内， 对吧？第一，不光是这个在你体内的风邪不出来，而且还容易继续 受风 邪，是吧？正气存内是邪不可干，就是你气血非常的足，这风能进去吗？风邪， 风不但不会侵入到你的机体，那么你以前受到的这些风邪在你的体内也站不住脚了， 因为你体内都是正气，这气血特别足，哪有它站立脚之地啊？ 对， 所以一活动一出汗，他自己就出去，一看这个没不是咱的家，不是咱的市场，快走吧。这就是这个啊，说白了就是这么一种状态。但是你身体虚是吧，就是你现在没有风邪，你将来还有容易中风邪，你看这说到根儿上了。所以女性啊，我们刚才谈到这血海，大家记住啊，三点啊，一个是皮肤病，哎，一个是呢女性 妇科病， 妇科病， 嗯 啊，这个血海效果不错。还有一个呢， 专管下肢的血液循环疾病， 血循环，所以经常去按这个，女性朋友按这个，有皮肤病的按这些啊，上了年纪的啊，这个老年不管男不管女也经常按摩这个，这个有好处。好了，这是说啊，从这个啊风邪怎么去啊，不容易让它侵入到我们机体， 我们应该做什么工作，是不是？ 是的。 啊，又再往下说，那就是说，啊，气血怎么就足了？啊，那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脾胃，你想吃有食欲感，吃了以后它能消化，消化它能吸收，哎，把吃的东西转变成了人体需求的营养能量，这不就足了吗？啊，又从再根上说，就是这个，养好你的脾胃。 对，这个是关键。 脾胃一养好了，气血一足，是吧？有风它也自己出去了，是吧？没有你立足之地啊，体内是什么啊？是我们气血啊，这个根据地呀、啊，啊，你侵略者，你从哪儿来你就出去哪儿，就这意思，是吧？你留下空当了，叫趁虚而入。这病怎么来的？都是趁虚而入。 对，疾病是趁虚而入嘛。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风邪啊，我们在前面寒邪啊，这都话呀都说到根儿上，是吧？你想没有寒邪侵入，一个是防，我不去受寒，是不是？不去受寒。二一个呢，我受了寒，我立即做到清除啊，不让它，最好不让它过夜，是吧？什么叫日清日间呢？啊，我们很多的风湿病是怎么得的？日积月累啊，是这样的，是吧？如果你做到日清日节，你说在我们日常的活动当中啊，生产生活当中啊，是吧？很难免不受点风，受点寒。 是的， 我说话对不对？咱得说点实际。 但是呢，不能让这些风寒湿邪入住在你的体内。 哎，你们没小心它进来了，然后呢，你晚上做一个清理，随时走啊，清理出去啊，这样保证你什么呢？哎，你体内的气血呀、经络呀、脏腑循行，你不让它让我们妨碍我们这个，是吧？它这个寒一进来，首先是什么？是吧？要知道啊，我刚说了，寒则血凝，就影响了你的血液循环，是吧？寒则血凝嘛，是吧？哎，如果凝住了，会阻塞你的什么？是吧？会阻塞你的经络不通。 对，阻塞了你的经络，阻塞了你的气血运行都不会畅通了。 不通了，你会有什么感觉？疼痛啊！ 对， 不通则痛啊！ 发皱、发疼， 是 发捆、发紧、哎、发僵。 好了，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我们怎么就不容易受寒了？啊，那就你练好内功， 提高正气， 提高正气，提高你的阳气。 对， 这个阳气是吧？很重要，非常重要。它是热能，它是动能。啊，它是什么呢？生命的动能，啊，是我们循环的动能，是我们新陈代谢的动能，啊，是我们消化，是吧？的动能， 就是我们身体的动力的总能， 总能量，是吧？你为什么到老之后，哎呀，不想动啊，不爱动啊，能量不足啊，那、啊、是不是？哎，为什么他老怕冷啊？他没太阳，阳光不足啊？对，就知道这个阳非常重要。所以说怎么样把这个阳是吧养起来啊，这个呢我们夏天说了，这个内容一说得说两三个月，是不是？ 对 啊，我们点到了就知道了。好，这个借天时把我们的督脉打通了，是吧？把我们的脚泡热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你好，哎，您好，李老师。 哎， 您好。 哎，您好，您好。 我今年呢，已经80了。 哎呦嚯！ 我是个离休的。 哎， 我是09年下半年。我就按照您那个，反正您说的那个就是三不曲五不操嘛，连泡脚、推肚子。这个我都做了，咱们这东西我都买了 啊，全副武装了， 连茶呀，哎，带什么的全副武装都弄了。 收获呢有这么几方面。 哎， 我通过这个学习的三部曲五步操，特别是三部曲五步操，连喝这个、 嗯、 喝这个茶， 嗯， 我现在有这么几个收获。第一个呢，我就是这个几年的便秘，反正都是挺重的。 哦， 每天要是接大便呢， 嗯， 费挺大的劲，费挺大劲还不说，接完以后啊，肛门都疼。 嗯嗯， 我但是吃过药，或者是其他的，这喝过什么蜂蜜啊，吃什么的，有时候吃点香蕉啊， 嗯、 也不管事儿。后来我就是在09年时候听了您这个广播，要一般我呢，对一般别的那什么广播呀，我还都不相信，我都不怎么信任这个东西。 嗯， 后来我听着您这个呢，听第一次呢。我说有这么神奇吗？我有半信半疑吧。 哎 呀，后来我就听着，我连续听了很长时间，你看听着有那么半个多月。 嗯， 我一听越听越有道理，越听越有道理。 嗯， 我说这个李老师讲的这个都很实在。 嗯， 然后后来以后我就按照您这个要求呢，就去做三步曲五步操，找你来，什么干梳头啊、推肚子是吧？这些东西我都做了。 嗯， 通过做了这个以后。过了有这么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大便呢，就是挺正常了，就不那么干了。 哦， 后来一直到现在吧，这大便都很正常。 哦，一直保持正常， 一直保持正常，这是比较一个好的那个什么收获。 哎， 第二个呢，我这个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感冒。 哦， 感冒的话都是这个，反正不重吧，起码得。也得十多天才能好。 哎呦， 实话，有时候感冒以后还住过院，通过了感冒以后发烧住院。 哦， 后来这个精神各方面啊，他都好了。我看我自个儿觉着，有点这个免疫力吧，好像提高了。 嗯， 他也没有到现在也没感冒过。 你看看， 我也不怎么吃药。 哎， 也没吃过药。 嗯， 所以说我这是也一个很大的收获。 收获。 哎，另外的话，就是通过这个锻炼呢。扩胸啊， 对， 扩胸锻炼呢、啊，我每天坚持练。 哎， 但是练完以后呢，我感觉特别轻松。 哦， 不像那什么时候过去走道吧，有点发沉。 嗯， 可是通过这个练一段时间以后呢，哎，走起道来觉得挺轻松的。 你看看， 哎，这也是这个 一大收获。 哎，感觉是一个收获。 嗯， 我还有一个收获什么呢？ 嗯， 我就通过这个干梳头啊， 哎， 原来我这个头顶呢，脑瓜底儿。跟这个前面前额这上面这一块 都没头发了， 头发都脱落了。 哎呀，哦！ 现在呢，我的这些头发都长出来了。一通过这什么干梳头啊， 嗯， 这整个都长出来了。 嗯， 我后来我这离着这木樨园这个养生店比较近， 嗯， 我也说我上他们那儿去，跟他们让他们看了看。我说你看看，我这是我个人收获。你看我现在这头发都长出来了，还长得挺多。 你看80了， 哎，而且另外呢，就是说我原来这个一缕头啊， 嗯， 就是手上就有头发，就有头绳、 哦、嗯， 另外还有个头皮屑， 哦， 可是通过这个方面以后呢，就是我的这前到现在吧、 嗯， 就是推头也好，干什么也好，它一点也不掉皮了，也没有那头皮屑了，也不掉 头皮屑没了，头发也 不 再掉了， 哎、 而且还那往外长出来 了，哎，现在头还我感觉现在头发还比过去密了， 你看看， 这是这个我感觉。通过这个学习啊，是很大的收获， 又一大收获、 这个。很大的收获。我现在我本身来讲，我身体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 哎，还是不错的。但是这通过这个学习，通过这个锻炼，我感觉这是 就更好了， 感觉更好了，是不是更好一些了？ 你会以后越来越好。 来，我这以后还是接您说这个吧，就按您说这个去做，可能将来感觉还会更好。 哎，不仅健康，而且将来还长寿。 哎因为就这个，我这个身体这么好啊， 嗯， 感谢您对我们这个提出这个健康养生， 嗯， 另外的话呢，提出这个三步曲五步操吧， 嗯， 是不是？这给这个老百姓啊，确实带来很大的方便，很大的效益，这是非常感谢您的，也感谢这个养生堂的同志，他们确实服务态度特别好， 哎， 你要到那儿去了，那是真是热情， 嗯， 我就是在任何地方。我也没有看到有这么热情的服务态度。 嗯， 别的我没什么多大的问题。 哦， 谢 谢 您，再见， 不客气， 再见。 好嘞，好嘞， 好嘞，非常感谢。嗯， 要是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嗯， 好，朋友们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

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我却忘了告诉你，你一直在我心中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终于失去了你，让我的人生第一次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孙中山为何拖着病躯远赴北京？一息尚存，不忘建国。在协和医院的最后岁月，孙中山又是如何坚守信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孙中山留下了怎样的谆谆教诲？和平、奋斗、救中国。档案栏目数次走访协和医院，为您实地独家讲述。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的最后岁月。 1925年2月6日，孙中山先生住进协和医院已经超过10天了，但他的病情依然没有任何好转。面对既无法手术又没有任何有效治疗药物的情况，所有的人都感到极度的绝望。万般无奈之下，协和医院院方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决定采用雷电对他进行放射性治疗，以阻止癌细胞的蔓延。这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能够采取的最好也是最后的办法了。 1903年，居里夫人因为发现了雷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上个世纪20年代，世界医学界刚刚开始研究用雷射线杀死癌细胞的治疗方法，但这种技术当时在临床上的效果并不理想，而在中国用雷放疗更是史无前例。 当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别说用雷进行治疗，就连雷是什么东西恐怕都没有几个人能知道。而早年学过医的孙中山心里完全明白，在这种情况下用技术并没有完全成熟的雷放射治疗，那是医生山穷水尽之后唯一的选择了。其中在这个展柜当中有一张1924年美国人出版的人类腹腔图谱。您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个图有什么用呢？可千万不要小瞧了它。当年根本没有像 B 超啊 CT 之类对人体内部进行成像的技术，所以医生要想用雷放射的方法对人体内特定部位进行治疗的话，那只能是通过这张图谱来确定脏器的位置。连续使用雷电放射治疗8-9天后，孙中山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2月17日晚上11点多，协和院方正式向宋庆龄及国民党人士发去病危通知书。孙先生入本院即发觉为肝癌末期，为不治之症，病情已从不好至极不好，认为孙先生之再存 为无希望。 现在北京市张自忠路23号，当年叫做铁狮子胡同5号。这座住宅原本属于外交总长顾维钧。2月18日，孙中山搬出协和医院后，临时住进这里。从协和医院离开后，孙中山在胡适等人的推荐下改用中医治疗。孙中山在改用中医调养后，似乎各方面都有起色，但到了2月24日，病情又发生大变。早上孙中山突然不能吃任何东西了，而且气息微弱，呼吸也急促起来。经中医诊断，绝为肝血大亏之症。这个时候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于孙中山的身体状况都已经是回天乏术。面对孙中山突然恶化的病情，随行的国民党要员主张预备一个遗嘱，在万不得已时请孙中山签一个字，一座全党遵守之信条。孙中山之子孙科后来在《八十数略》一书中的第6部分《北上与市集》里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出院之后，孙中山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虽然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一步步变成现实，但请孙中山立遗嘱的事情也不得不提上了日程。1925年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个人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一起来到孙中山的病床前。感觉到有人进来了，孙中山微微地睁开眼睛，问：你们有什么事吗？直说无妨。说完就又把眼睛闭上了。进来的四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王经纬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以后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调养。总理在调养的时期内，本党的事情很多而且很忙，不能停止，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总理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同志有所遵守才好。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话，沉默了许久。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的，就请总理签个字；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听完，便点点头，让汪精卫将准备好的内容念给他听。遗嘱备好后，汪精卫等本来想请孙中山当即签字，但此时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室外哭得很伤心，很不忍心，就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呢。汪精卫一听就不敢再提签字的事，立即将遗嘱稿收好，离开了孙中山的病房。 天乏术，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孙中山留下了怎样的谆谆教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孙中山百年之后，又给国人带来了怎样的精神鼓舞？档案正在为您讲述。尽管孙中山已经病入膏肓，但对于时局的关注却一刻也未曾停歇。3月1日。为了反对段祺瑞1个月前召开的善后会议，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然而此时病床上的孙中山已无力亲临现场，尽管如此，会议的召开还是让孙中山十分欣慰，他似乎又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这一天孙中山的情绪很好，但还是无法阻止死神的脚步渐渐来临。 1925年3月11日上午8时左右，孙中山弥留之际， 汪精卫、宋子文、孙科等人又再次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此时孙中山的瞳孔已经开始放大，精神也开始恍惚。汪精卫便拿出了已经起草好的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孙科则把钢笔放到了孙中山的手上。但这个时候孙中山确实连签字的力气都没有。看到孙中山握笔颤抖不能自持的样子，宋庆龄便含着泪托起孙中山的手腕让他签字。这两份分别是孙中山的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的影印件。在国事遗嘱中是这样写的：于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这份遗嘱也就是后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的出处。而家事遗嘱则十分的简单：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寄于志。此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十分的清楚。而汪精卫则是这两份遗嘱的笔记者，或者说是起草者。后面还有宋子文、戴季陶、何香凝以及吴敬恒等人，一共是九个证明者的签名。 1925年3月12日凌晨1时30分，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医生见此情景，就让家人和国民党同志围绕在孙中山病榻前。此时的孙中山已处于弥留之际，不能连续讲话，只是断断续续地不断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出，举世震惊。孙中山逝世当天，段祺瑞政府发布下半旗致哀令。3月14日，段祺瑞临时政府控制的非常国会决定为孙中山举行国葬，并决定拨专款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葬费，按其遗愿归葬南京紫金山。北京东郊民巷使馆区第一个降下半旗的是苏联大使馆，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分别给中国国民党发来唁电，苏联国内机关停止办公，学校停课，举行全国性的哀悼。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向导》杂志上发布为孙中山之死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国民党革命同志和全国民众继承孙先生之事业，努力奋斗，以敬其志。 孙中山在去世前曾有交代说，希望自己死后能按照友人列宁保存遗体的方法进行防腐保存。因此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他的遗体又被运回到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1925年3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礼堂，孙中山先生的亲属先是按照基督教的礼仪举行了家庭葬礼，随后孙中山的遗体被从协和医院送往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公祭。中央公园的位置就在现在 天安门城楼的西面。孙中山先生逝世并在那里停灵之后，改名为中山公园。公祭当天，从北京协和医院到中山公园之间短短两三公里的路程中，聚集了12万民众自发地为孙中山先生送行，场面十分壮观。 3月24日至4月1日，孙中山的灵柩在中央公园停灵公祭，前来祭奠的各界人士和市民络绎不绝。4月2日，在隆重的公祭之后，停放在中央公园的孙中山灵柩被移往西山碧云寺。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数十万群众夹道为灵柩送行，整个中央公园人山人海，前来送灵的群众自发地喊起口号，声讨军阀，声讨帝国主义。在送灵的队伍中，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共产党要员以及社会名流轮流为孙中山抬棺。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奉安委员会，专门负责孙中山遗体的迁移与安葬。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奉安大典在南京中山陵举行，南京万人空巷，人们自发聚集在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中山陵之间的道路两旁，脱帽助力。在国民党要员和亲属的护送下，孙中山的灵柩被送入中山陵安葬。 1925年1月，孙中山先生怀着满腔的热情来到北京，希望能实现自己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政府的百般阻挠，帝国主义的蛮横干涉，使得孙中山先生的梦想化为了泡影。 在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名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对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事业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文章中，毛泽东主席满怀激情地说，我们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到了21世纪，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当这样。 孙中山先生，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付出了毕生的心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逝者已矣，但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却一直在激励着后来人。孙中山先生当年说，唯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和毕生理想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他生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继续前进，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孙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不忘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就是期盼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最安乐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新中国成立67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伟大飞跃，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所呼吁的那样，所有的中华儿女，无论党派信仰，无论身在何处，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握历史机遇，担当历史责任，把孙中山先生等一切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近代以来一切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白白月光，白白你的脸。